Yeah. 石， 假山石里头也开花。 假山石也开花，那十二月开什么花啊？ 十二月，十二月，十二月的天儿不特别冷吗？哎呦，那个冷哦，把花就都冻死了，您知道吗？哎呦，您别说话，这就不开花。 放上一个宫。 先歇会儿家，我好好看看，一看就明白。出来，出来，你出来！姑娘可问下来了，这两盆花哪盆好？ 哎呀，自然是张家的好啊！ 哎呦，我说大相公。您说您怎么那么明白啊？你表弟没看见过人就说你长得不好看的，不对吧？ 是啊，表弟他未曾见过张家姑娘。 你有完没完呢？你进去呀、啊！ 不让说话呀！ 你快进去吧你！姑娘，我看回来了，要搁我这笨眼一看，他们那盆不好，还是咱们这盆好。 你呀，快别那么说了。 怎么了？ 有人偏说咱们这盆不好，人家那盆好。 他要那么说呀，他是眼珠不真不识货。 我看呢，他有眼不识金镶玉。 要跟我就不那么说了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哟、这盆花肉我是越看越爱，我得掐他一朵儿戴。 骗了，假意。 身段不苗条， 真是情，恩恩相亲好爽，聪明伶俐可爱有文章，他亲也不敢儿不敢当，说几句俏皮话钻人心房。就是义兄我呀，失言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丫头啊！ 知道了，是不是为了月娥和他表弟的婚姻之事啊？ 是哦，是哦。 哎呦，这么点小事儿着这么大急干嘛呀？ 还小事儿呢，人家今儿个就拜堂成亲了。 大妹子，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。 二大妈有主意？ 有啊， 您快说。 你们听了？ 说说。 你也不要哭，诉你也不要闹，我有个主意妙上妙，单等喜期到，大半姑娘上花轿。老身我亲自去保镖，不可晚也不可早，张家的姑娘卯时到，咱们抢先子时到，到了门前吹唢呐。 吃黄连有苦舍不出。 阮妈妈， 我们张家父母主婚，有没有有争？ 对， 你们一家通通我光光。你老头子不愿意，赶快把闺女放回营，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，打官司你也不能赢。 反正是拜了花堂，入了洞房，十拿九稳。我们是亲上加亲，从今一层。 你这怎么话说的？你说点。这个村儿我是出人的不好惹，二大娘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我看你是走拿耗子多管闲事，老张家倒了霉，碰上你这个糟老头子。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古文月，他在剧中扮演张无可。 是的的，哎呀，是的的。 本心转，转一团团团转，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，那朵是差一点都没有的。长征五科，他虽然有了三枚六证，正是我他抢了先，先来到，到的早，早不巧，巧不恰，恰巧在他们来到了花堂，他一位小姐走在。

本快用饭，韭菜要是凉了吃完不妥。 起身谢过店主夫， 口轻了口重了，您老人家担待我啊， 我不是店嫂亲自操刀子，干求嫁让入孝父， 我这里暗暗吞下苦涩的泪珠，我的回顾我 不把你的功名说。